声援朝鲜人民集会决议。今天朝鲜人民积极遵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路线和祖国统一方针，展开一场旨在全面实现人民的自主理想和愿望的全民斗争。朝鲜人民在帝国主义者疯狂进行对朝制裁的情况下，也发挥自立自强的威力，在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奇迹般的成就，来大大鼓舞世界为实现自主性而斗争的进步人民。特别是朝鲜拥有强大的核遏制力和最强的洲际弹道火箭，这是一个历史性壮举，保证彻底消除美国的核战争威慑根源和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宣布了帝国主义者使用强权横行霸道的国际旧秩序破产。但是美国为了掩盖其作为朝鲜半岛局势恶化肇事者的真面目，就几口宣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加强国防力自卫措施与和平的宇宙开发是一种对国际社会的威胁，还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大量投入庞大的核战略资产，公然表露出冒险的军事攻击企图，并极力策划或同其追随势力实施野蛮的超强硬制裁来屈服朝鲜人民。南朝鲜当权者也不但不从保守势力把北南关系推向最严重的地步而遭到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起灵于同外部势力的协调，还被同族对抗观念所俘虏，对同胞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要求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改善北南关系的共同愿望进行挑战。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他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际运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对朝支配主义政策，支持朝鲜的统一与和平。参加声援朝鲜人民集会的世界各国友好团结组织和各国际反帝民主团体代表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社会团体今年7月在历史性七次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之际举行联合会议并发表的告世界进步人民会议书表示积极支持和赞同，并为了更有力地展开声援朝鲜人民活动就决定如下。第一，我们将更有力地展开声援运动，来支持朝鲜人民要本着朝鲜统一大纲、祖国统一三大宪章和两个北南共同宣言精神来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第二，我们将广泛介绍和宣传朝鲜旨在加强自卫国防力来捍卫国家和民族安全与和平的先军政治正确性。第三，我们将加大国际施压力度来强烈要求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从南朝鲜撤走美军与核战略资产。第四，我们将积极举办各种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反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南朝鲜举行侵略性核战争演习和增强武力的活动。第五，我们将大力展开国际抗议行动来谴责南朝鲜反统一势力与外部势力狼狈为奸、阻挠民族团结的阴谋活动。第六，我们将果敢地展开国际性宣传活动来揭露和谴责美国执意进行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与导弹骚动和人权骚动，并力图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卑鄙阴谋活动。第七，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内举办各种揭露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盗用联合国名义来炮制的对朝制裁决议非法性，真正实现国际正义的活动。第八，我们将从各方面发展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的连带与合作，来进一步扩大支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力量。世界要求一个实现和平与自主化的新世界的进步人民，都在声援我们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的斗争。我们将抱着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国家统一事业这一确信，展开有力的斗争。我们坚信世界爱好和平、真实正义的进步人民都会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声援朝鲜人民集会全体参加者，2017年8月16号于平壤。